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伯父李家的大门，仆人开了门，来人也是一位老人，只不过年龄没有伯父李那么大。客人自报姓名，叫哈里森·索尔斯伯里，专程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来拜访伯父李先生。伯父李听到客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索尔斯伯里，立即让仆人将他迎进了客厅。索尔斯伯里在客厅坐定后，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我多年来的夙愿就是想写一本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书，书名叫做《长征：一个前所未有的故事》。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在10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了。为此，我多次前往了中国，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资料。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萧克将军当年在长征路途中曾请一位外国传教士翻译过一张地图。为此，我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萧克将军，向萧克将军了解当年的情况。萧克将军看到我的信后立即回了信，将军在信中详细向我描述了您当年为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的事儿，还有您和萧克将军许多的交往。萧克将军还特地委托我寻找您以及您的家属，他说如果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者他的家属，请代致问候。我回国之后找到了您写的那本回忆录《意志的手》，把书寄给了萧克将军。后来我又托许多人打听您的消息，终于得知您就住在曼彻斯特，这才冒昧地找上门来。听完索尔斯伯里的话，伯父里激动得不知所措，他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当年在暗淡的洋蜡烛光下为萧克将军翻译那张法文贵州地图的情景，随即回想起了当年在红军中与萧克将军和众多红军将士相处的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50年了，伯父里不住地念叨着。索尔茨伯里见伯父里如此激动，生怕他出什么事儿，连忙对他说：请您不要太激动，不要激动。等到伯父里稍稍平静一些后，索尔茨伯里这才将自己所了解到的萧克将军这些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伯父里。他还向伯父里讲述了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伯父里对他重走长征路十分感兴趣。在他的一再要求下，索尔兹伯里给他讲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去年我在好友谢维斯和他70岁的妻子夏洛特的陪伴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那时我已经是76岁了，而且还患有心脏病。不过为了完成我的这一夙愿，我毅然带着打字机和心脏起搏器，沿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足迹重新进行了一次没有硝烟的长征。我爬雪山，过草地，坚持翻越了千山万水，历时74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沿途当中，我还向当年的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当年红军长征的情况。回到北京以后，我还有幸访问到了参加过长征的中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以及健在的老将军们。您真是了不起啊！伯父里听完依然激动地对他说。索尔斯伯里谦虚地回道，比起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您，我这又算得了什么？伯父里仔细地向索尔茨伯里打听50年前他跟随红军走过的那些地方现在是什么情况。索尔茨伯里也尽自己所知向伯父里一一道来。接下来伯父里应索尔茨伯里的请求，详细地把自己当年跟随红军18个月的经历说给索尔茨伯里听。他从自己在贵州旧州城外被红军俘虏当作人质说起，详细地讲述了当年为萧克将军翻译那张法文版贵州省地图一事。索尔斯伯里一边问一边不停地记录，伯父里一直讲到18个月后红军在昆明附近将自己释放。索尔斯伯里听得如痴如醉，两个人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他们两个人继续交谈甚欢。三天之后，索尔兹伯里要向伯父里告别了，他特地让人为他和伯父里拍了张合影照片，他要把伯父里现在的情况带回中国，告诉萧克将军。索尔兹伯里临告别时，伯父里委托他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请务必代我向萧克将军致意。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那些难忘的日子，没有忘记众多的红军友人，尤其是萧克将军。您放心吧，我一定向萧克将军转达您对他的问候。索尔茨伯里走后，伯父里陷入了长时间的焦虑等待之中。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其实萧克将军也在从另一个途径寻找着伯父里。1984年秋，萧克将军出国访问，途经法国时，他就委托中国驻法使馆和有关方面打听伯父里的情况。经过多方努力，1985年初，有关部门通过伯父里在瑞士的亲友比吉亚特夫人的关系，终于找到了伯父里本人。伯父里立即给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回了信，伯父里在信中介绍了他本人的近况，他还特地委托中国驻法使馆的工作人员向萧克将军转达了他热忱的问候。没过多久，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两位先生来中国访问，临行前伯父里又委托他俩带给萧克将军一盘有关自己近况的录像带和他出版的两本书， 两人到了中国以后，通过有关部门将伯父里的礼物交到了萧克将军手上。萧克将军收到伯父里的礼物，并且得知伯父里的近况以后非常高兴。1986年5月27日，萧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晋朝柱前去拜访伯父里，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久违了，从索尔茨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时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茨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知。1984年我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在信中，萧克将军向这位50年前的人质兼朋友表示问候。随后萧克将军还托人转送给伯父里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的画册。萧克将军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是要请伯父里看看50年前他接触过的这支中国工农红军如今的情况。萧克将军知道伯父里年事已高，已经不可能再来中国了，但是从这本画册中他也可以得知当年红军今天的风采。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国的记者来到了曼彻斯特伯父里的家中，对伯父里进行了专门采访。此时伯父里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但他的精力还十分旺盛，对往事记忆清晰。在记者的要求下，伯父里再一次讲述了自己当年在红军中18个月的传奇经历，跟随红六军团西征和跟随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讲述了他和萧克将军、吴德峰及其妻子戚元德等红军将领之间的深厚情谊。谈话中他感慨万千地对记者说道，他对自己在90岁高龄之际竟然被萧克将军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感到激动不已。伯父里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那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幸被毁的回忆录《意志的手》的英文版本重新在中国被发现。伯父里当年在英国出版了《意志的手》这本书的英文版后，其底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幸被毁。然而英国基督教的另一个派别浸礼教会在山东济南建立了一个极有影响的广志院，其中收藏了《意志的手》这本英文版的书。日军入侵济南后，到广志院大肆搜刮有价值的文物，由于对宗教书籍不感兴趣，于是日军把这些西方的宗教书籍胡乱地堆到广志院的一个阁楼上。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些书籍在阁楼上一直无人理会。时光流逝，1984年，当地的一些工人准备维修阁楼，他们在清理阁楼的旧物品时，竟然在厚厚的尘土中清理出了一批西方的宗教书籍，而伯父里1936年英文版的《意志的手》就在其中。山东省史学界的有关人员听到这一消息，敏锐地感到这是极有价值的真实记录红军生活和红军长征的第一手史料，于是便组织人员进行翻译，并于1989年在杂志上发表，后又编辑成书在中国出版。伯父里的中文版回忆录在中国出版之后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这是一个外国传教士跟随红军长征原始而真实的记录。伯父里的回忆录真实的客观地记录了半个世纪前的红军生活，从研究红军历史，尤其是研究红六军团的西征和红二六军团长征的角度，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原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萧克将军特地为伯父里的回忆录写了一篇文章， 谈伯父里和他的回忆录。在这篇长文中，萧克将军讲述了50年前与伯父里相识的经过和50年后重新取得联系的过程。萧克将军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恰当地评价了伯父里和他的这本回忆录，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伯父里先生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了，作为当事人和老朋友，我应该说几句话，介绍一些背景材料，而且我觉得这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国读者会有益处。我同伯父里先生相识是在1934年10月初，当时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我同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一起，率部由湘赣根据地西征，经湖南和广西东北部来到贵州的黄平境内。攻占旧州的前一天，我们在一个小山村内同伯父里不期而遇。这时我们正处在紧张的战斗行军阶段，碰上这样一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旧州城内遇上的海曼牧师等人一并扣留，不过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立即把他们的家人释放了。坦率地讲，致使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者经费。就这样，伯父里留了下来。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有了第一次接触。那一天我们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了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我听拘留他的人说，伯父里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文，就派人去把伯父里请来。他一看地图就说，这是法文，我请他帮忙翻译，于是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地图上我要知道的法文地名注上了中文。在边聊边改的过程中，我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当时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伯父里与我合作翻译地图，后来我们接触的多一些，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途中的难得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呢，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仍没有改变他所处的地位，但对他的影响似乎更好一点。1936年4月12日，我们在释放他的时刻，不仅为他饯行，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在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征途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做过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外国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做了有利于我们的事业，我们对他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比如伯父里先生及其一类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宣讲教义的同时，还办学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文化，开展慈善事业等等，客观上起到了好作用。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 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当伯父里看到萧克将军对他的评价之后，感动不已。一朵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红色传奇友谊之花，就这样在数不清的人们，包括数不清的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红军英烈的培育下，鲜艳地盛开了，并且将花开万世。伯父里已经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他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能在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世界上最奇特的军队中度过了一段他永生难忘的时光，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并且与众多红军将士，尤其是萧克将军，结下了绵延50年的旷世奇缘。50年前，当伯父里在昆明附近被红军无条件释放以后，昆明的医生在为他检查身体时曾断言他只能活10天。如今50年过去了，他还健康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他的生命还在延续。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伯父里去世，享年96岁。又过了15年，也就是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伯父里生前曾经自豪地说，长征18个月的艰难困苦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在这本书将要结束的时候，让我用伯父里在为他的中文版回忆录所做的序中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结尾。亲爱的中国读者，这是我一生中的简历，我把这些推荐给你，我相信你可以从中得到益处，帮助你成为你们伟大国家中的一个更好的、更有用的公民。我看到过有关你们国家的许多报道，我为你们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过许多磨难之后，终于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到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